森林很美，是我的家。无忧无虑的嘻嘻哈哈， 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 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？ 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 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，也不害怕。 宝宝，该出发了。